速度缓一点，痛快孤单，被热闹的也赶出来，却无从告白，是你留给我的悲哀。 Oh, I 让我变得看不开。 Oh, I 让我自找伤害。你把我灌醉，心碎，爱的收不回。